что верят без шунка. Я не отнимай, а я Ой, 可怜咱们是哟

想的河，多少回你在梦中流过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，都要向你倾诉心中的歌。塔里木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。哎，塔里木河，啊，故乡的河，你用乳汁把我养的母亲河。当我骑着骏马天山行路，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。当我穿过炽热的沙漠，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。塔里木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。哎，塔里木河，啊，故乡的河，你用乳汁把我养的母亲河。美丽的彩霞，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。哎，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葫芦。这新街桥还是上船，孤儿搬大树。哎，你呀，你上哪？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看呢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。去赶集呀！你看， 我的船引来了天山的水，大叔是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庄稼。 我看过了。 啊，那里不是这一座渭南河吗？快看大叔啊！